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不以成败论孙和嘅。咁如果你有听过孙和呢两个字咧，就应该知道咧，今日咧就譬如听过大宋孙和为氏啊呢啲嘅书咧，你就会知道咧就同宋史系有关系嘅。咁主要讲北宋嘅故事啦。咁同我哋讲嘅啦，除咗我啦、家齐啦同埋远行之外咧，讲到宋史咧，就必然要请咧我哋嘅宋史专家，之前咧都经常有上嚟嘅何公仁教授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何教授你好， 何公你好， 何公好啊。 咁 啊，系啦，咁啊，何教授嘅功力咧，之前如果有睇嘅 fans 咧，就一定知道好了解噶啦。咁亦都有多次咧讲话，多你请何公上嚟啦，咁样咁我哋从来都唔会少嘅吓。咁啊，只要咧何教授最近有一啲新嘅研究出嚟咧，咁我哋就即刻会捉佢上嚟咧，同大家分享噶啦。咁啊，嘉齐，不以成败呢个题目咧，就好似有啲翻案嘅意味喎，系咪？ 其實我哋係噶，我哋其實諗開中國歷史裏面啲論述咧，我哋即係好容易就會用個結果嚟到去審判之前嗰個統治究竟係好啊或者唔好。咁嗱，孫和咧就係、是宋徽宗最後一個年號，咁即係大家都知啦，最後一個年號就係因為之後冇好嘢啦、之後即係靖康之難就嚟到啦。咁我哋咧即係講開啊，宋徽宗咧亦都可能係比較負面嘅，咁佢係一個典型嘅亡國之君啦，喺傳統歷史嘅論述裏面。咁佢又鍾意藝術，又好多花鳥魚蟲啊，嗰啲花石綱啊嗰啲咁。如果我哋對宋史唔係好認識嘅，我哋最少都會喺《水滸傳》裏面揾到宋徽宗嘅蹤跡，咁我哋都對呢個皇帝有一定嘅理解。我覺得佢可能係風流倜傥，但係就奢侈淫飛啊咁樣。咁但係我哋要諗翻一樣嘢，點解不以成敗呢？就係、是、前排鬧紅紅喺香港好受歡迎嘅《清明上河圖》，其實佢裏面描述嘅世界就係孫和年間汴京嘅盛況，咁係一個即係好明顯係一個盛世嚟。咁但係一個盛世同埋亡國之間嗰個關係咁密切，咁我哋係咪需要去諗清楚究竟所謂嘅盛世同埋所有嘅亡國係唔係我哋傳統歷史咁樣論述法嘅呢？ 係啊，鍾意文藝啊、花石啊呢啲嘅皇帝呢都有唔少嘅，咁曹操啦，即係君主嘅領導人啦，曹操啦，乾隆啦，都唔少㗎，咁啊睇你當時亡唔亡國啦，咁啊如果你 後主都有鍾意。 係啊，即係睇下點判斷啦。咁同埋即係你問我啊，即係一個皇帝嘅嗜好裏面呢，鍾意文藝呢都可能係咁多眾多嗜好裏面呢其中一種比較溫和同埋良好嘅，即係你問我啊。咁所以一直對徽宗嘅講法呢裏面，即係個細細個讀書嘅時候都有聽，即係《索金體》啊，佢字寫得好好啊，呢啲嘅部分。咁其實都係背面地講呢，就係話佢淨係寫字好，但其實呢佢其他係就好差嘅一個歷史嘅論述嚟㗎。咁究竟係咪點嘅呢？係咪咁嘅呢？其實有好多嘅話題中間應該可以同大家講。 係啊，我都同意，因為好似我自己記得讀宋史嘅時候呢，大家講到徽宗呢就淨係會講去文藝術上面嘅一個貢獻啦，特別就係《獸金體》等等，好似就有少少咧，就想抹殺咗佢咧，就係話佢政治上到底做過啲乜？特別佢成為咗個我哋可以叫做亡國君之後啦，加埋又話佢點樣俾啲宦官弄權啊，跟住之後造成咗就官逼民反啊、梁山起義啊等等咁多嘅事件出嚟咧，咁所以變咗咧，就大家都好似即係歷史上嘅判斷咧，就係覺得佢其實就只係一個識得吃喝玩樂、玩藝術。即係用一個典型啲嘅説話，就係有啲敗家仔 feel 嘅一個咁嘅君主咯。咁但係有時諗翻轉頭，就係其實當時嗰啲清明上河圖嗰個咁嘅盛世之下，其實點解會真係可以咁快？講得差啲就係咪叫一鋪清袋 咧？係啦，因為一間慢慢環哥會講啊，再整好個入畫咧，就會俾環哥發揮啦。先要繼續，譬如仲有咩咧？《水滸傳》係咪《水滸傳》嘅年間嘅事咧，根本就係講緊就係徽宗年間嘅事。咁就講到其實。你想想每一個英雄啊，即係主要嗰廿幾個啦，即係你計後來七十二、一零八，但係最主要廿幾個，每一個都係淒涼到不得了，即係俾人真係逼到死啊，屈到病啊，本來有幾好啊，都受到俾人打壓啦，俾任何全方位嘅打壓嘅結果嚟。咁所以嗰個你咁樣寫嘅時代，喺大家人心目中咧，依、這個徽宗真係麻麻地。咁所以你會見到嗰個歷史有嘅論述啦，或者係大眾文化論述咧。都指向呢個北宋末年咧，係一個即係麻麻地啦，或者管治啦、管理啦，或者喺嗰個政治力量咧比較黑暗嘅時代，係咪咁嘅咧？其實， 咪傳統嘅論述好似就係將嗰、那個金人南下，將汴京打攻陷，掳走徽钦二宗嘅即係成個故事咧，就係、是、講到係徽宗嘅失政咧。 導致嘅結果。咁當中仲有啲奸臣啦，啊奸臣蔡京啊，權相蔡京。咁仲有宦官同冠，啊宦官加 權相，聽個名字都知奸 嘅啦。係啦，完美地配合地咧，就係使到呢、這個即係昏庸嘅宋徽宗咧去亡國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得到嗰個論述。何公係咪咁樣？ 但睇相咧都唔錯嘅，不過咧首先咧，你講到徽宗個徽字點解？徽宗係廟號，徽宗嘅徽係美好咁解。你要查下說文都係。咁有一樣好有趣嘅事咧，歷史上咧其實同阿徽宗同時嫁仲有一個徽宗嘅，好多人係唔知道教科書都唔會知啦。嗰、那個叫做金徽宗。咁金徽宗咧其實唔係真係做過皇帝嘅。他是金的第三個皇帝金熙宗的爸爸、是杨阿骨打的是长子，不過做武祖皇帝就死了。他的仔金熙宗继位之即位之後呢就追尊他爸爸做景宣皇帝徽宗。那梗是好的啦，不好他不會給自己爸爸个壞的名字的啦。那同樣呢宋高宗呢就是給他自己爸爸是一個好的廟號，那個徽字不是壞的，是好的。好多皇帝又废帝啊、哀帝嗰啲咁好啦，隐帝俾人杀啦，佢嘅庙号一啲都冇问题。咁当然咧，佢仔俾个爸爸嗰个嘅庙号咧，度都度个好嘅字。佢另外佢个帝号咧，乜乜显人咩咩啊，仁孝皇帝嗰啲全部咧系事实不符嘅。 所以在臨安建立南宋的高宗，他回望翻天和的故事都不是覺得是差的。 他知道是差，他知道是差，這個是一個問題評價。只不過呢南宋人呢是比我們更加著意，為什麼孫和盛世一下子會靖康之難呢？他們尋找很多原因，但尋找原因當中呢只不能論父嘅，甚至不能論兄嘅。徽宗、陰宗咧，高宗君臣係唔講得嘅。咁唔講得賴邊個咧？咪下邊嗰啲咯。於是咧就係將喺靖康年間咧，就係大臣李綱、太學生陳東嗰班攻擊徽宗嗰班嘅權臣，佢揾咗六個人嚟講，掛咗孫和六策。即係孫和六個策。咁包括乜嘢咧？咁啊，蔡京梗有份啦、同冠梗有份啦。蔡京同冠之外呢，佢六個人當中有三個都係太監，即係同冠係太監啦，同冠嘅大對手即係宋徽宗利用嚟牽制同冠嘅叫梁思成，好犀利㗎喎，佢文才好好㗎喎，佢考科舉一甲第十一名㗎喎，佢仲妙到啦，佢同宋徽宗講我係蘇東坡個仔㗎喎，即係自己抬高自己身份㗎喎。咁第三個太監呢叫李彦，李彦呢其實他是令急光太監楊展的副手，楊展死了他就即係搣佢個幫。咁三個太監，咁當然有幾個奸臣啦，蔡京同埋係搶咗蔡京嘅位嗰個王府，另一個咧就係、是、搞花石崗嘅，又係蔡京又同嘅馬仔叫朱冕，呢叫孫和六策。大家咧梗係入曬下面數啦。咁等於國內曾經話毛主席平水碗咧就話咧，宋江咧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皇帝系贤君圣君，系被奸臣所用嘅啫，系人都知唔系啦。但喺个时代嚟讲，你不能议论系君上嘅。咁但系南宋人咧，好深刻咁样去反省系靖康之难点发生。佢哋甚至咧喺理性嘅分析之外，嗰啲系 unrational 嘅分析，系报应，系因果报应。于是咧，佢啲投胎转世之说咧就出晒嚟。咁徽宗文采咁好，诗词歌赋，咁佢哋就比附系李后主啦。佢话李后主咧，因为系比宋太宗系，即系宋太宗系好失德嘅。你占有咗小周后，你仲杀埋李后主，即系点解小周后？大家唔会讲啦，睇白雪诗任剑辉嘅李后主啦。咁即系话李后主以泪洗面，点解以泪洗面咧？小周后翻嚟系。斥责李后主，你做男人，你害到我，系俾太宗侮辱。宋太宗仲即系变态咧，就侮辱期间仲要话埋啲话，即系嗰种嘅失德。 经常话入到去又好耐都出唔到嚟啊！ 咁你预咗噶啦，你系亡国之君。咁结果就大家就话李后主又抱怨，佢系抱怨投胎做宋徽宗，咁就败坏李江山。咁然后宋高宗咧又话咧就系、是、阿宋太宗杰作。吴越国已经投咗降，你仲系又毒死埋嘅吴越国主啊前寇啊前叔，于是佢祖父前寇咪报仇， 又投胎變咗咧係宋高宗咯。於是佢好妙就話， 所以喺臨安就啱啦。 喺臨安去翻杭州，而且又八十幾歲嘅，年壽歲差唔多嘅，即係呢啲係投胎轉世咧，係喺宋朝好流行嘅事。即係佢咁解釋。另外咧，嗰度唔黑買。 嗱，呢度要打斷啦。首先啦，正話講到五越國啊、南唐啊嗰啲嘅古仔咧，全部都係五代十國嘅時候啊，即係東江南嘅古仔。咁所以咧，亦都係後來咧，即係宋嘅立國初年咧，即係打嘅平同統一天下嘅時候嘅對象。咁所以咧，佢就話一個反覆往回、一個輪迴嘅報復型咧，就係咁樣講。 佢仲有靖康之難嘅，係將李宋太宗嘅子孫咧就殺曬捉曬，喐手下令嗰個咧有兩個講法，《宋人筆記》一個就話。喐手嗰個圓眼中漢，咁佢叫做黏寒啦，宋人黏寒真係似漢人。話佢面上有一笪嘅斧頭劈角痕跡，佢話咪宋太祖投胎咯。大家聽啲傳說竹影虎星啊嘛，佢宋太祖你奪我位殺咗我，我而家投胎做金人之首。 宋太宗劈佢嘅， 劈佢嘅。咁又話圓眼中漢，不過有人另一種講法咧，就話原來中漢馬仔啫，下令滅宋嗰個咧就金太宗。圓眼唔黑買嘛，即係總之呢啲南宋人嘅討論到宋朝亡國，佢哋避開唔可以講宋徽宗、宋欽宗嘅責任，於是咧就全部歸咎於咧佢嘅臣下。咁蔡京同貫實咩梗噶啦？咁啊高俅好彩，高俅唔係孫吳六策嘅噃，不過唔知點解水滸主入即係大鬧佢嘅啫，即係佢劣跡不彰嘅，好奇怪嘅。我嘅理解咧就係喺水滸傳同埋佢俗書裏邊咧。高俅咧就話即係好惡嘅，就做盡壞事，最壞嗰個係呼惡不盡嘅。但相反咧，《水滸傳》裏邊咧，童貫咧好似跟住蔡京啊，做馬仔啊，當日奸人啦、啊，害梁山啦、啊。但係咧，即係佢個劣跡不彰嘅。但係現實上係調轉嘅，調轉咧，高俅冇乜嘢好多壞事做嘅啫，即係黑扣斤兩啲梗係有啦。但係咧，佢冇話好壞嘅事。但係童貫咧，而且確咧，就係佢推動嗰個亂金滅遼咧。造成嘅禍害好大嘅，咁所以， 孫吳六策呢個講法就係喺即係北汴京差唔多俾圍城，即係失守嘅時候， 未失守，未失守， anyway, 開始嗰陣時，即係呢個六策又好，古仔又好，之後點咧？下一節繼續講。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啊！咁上一節講咗好多好有趣，你問我係好正嘅嗰啲嘅所謂因果報應嘅故事，其實就係咩咧？我哋當討論一啲不能討論嘅事嘅時候咧嘅方法嗱，我哋其實任何時代都好，你都有好多事不能討論。咁我哋點樣去討論一啲不能討論嘅事？即係話嗰樣嘢唔講得，但係大家又好關心、好想講，咁點樣做咧？我哋就會即係歷史冇辦法敘述，故事就會興起。咁我哋就會將咩咧？加啲神話落去啊，加啲古仔落去啊，因果報應啊，輪迴啊，你就嚟有下世有報應啊，你今世有報應啊，你係邊個降生落嚟嘅災星啊，就加落去。其實係咩呢？就係將即係呢啲嘅曲解呢，如果你就咁睇咗啊，嗰啲係假，但係咁睇其實睇唔到真相。就係咩呢？呢啲其實就係點樣陳述一個冇辦法被敘述嘅大歷史之下嘅一啲嘅方式，一啲嘅節食。嗱，其實中間呢樣嘢呢，環哥其實講得好精彩，係咪就係、是、話？佢話南宋人對於北宋滅亡呢件事係好深刻的，因為呢樣嘢絕對係佢哋嘅切膚之痛。但係你當住高宗面去講前任何嘅事都係殺身之禍，係嘛？咁點樣處理呢？或者點樣將個經驗嘅論述呢？又或者喺咁嘅背景之下，其實嗰啲被視為罪孽深重嘅奸臣係咪真係奸臣呢？佢哋有冇啲咩做到，或者形勢係點呢？中間有好多嘢呢係可以講，或者同埋去討論。 哇！南宋嘅時候未亡完噶，都唔知啲金人會唔會繼續打埋咁啊！咁所以佢哋若果即係既係要揾一啲負責人，亦都係需要去總結經驗咧，以備佢哋可以唔使滅亡嚇。咁但係頭先我提到咧嗰點啊，譬如我哋講下陳督，佢喺即係汴京好危難嘅時候，去即係提出呢、這個孫吳六策呢個咁嘅概念，係想喺呢個咁嘅危難當中，可能係揾出嗰、那個。危難嘅負責人係咩人啦？咁所以係有點義氣嘅意味喺度。咁即係我特別想提出嚟就係，可能阿何公陣可以再講述多啲咧。呢幾個孫吳六策其實佢哋即係實際上要為到徽宗喺統治期間，可能我哋叫做失誤啦，即係要負上點樣嘅責任，同埋係咪真係佢哋完全要負責曬咧？抑或有其他形勢比人強嘅？ 我簡單問你啦。咁其實即係亡國 係亡國就事實啦。咁係咪真係佢哋做得差而亡？ 這個肯定佢做得好差，佢哋係篡叛形勢。宋朝其實咧，北宋徽宗君臣文武咧對自己高估好高。嗱，佢亡國咧係一個外地入侵，喺軍事上，佢哋一到到靖康圍城嗰陣時，啊嗰支陝西軍嘅主要將領，《水滸傳》講到嘅老松經略相公，個細佬係松思宗，即係一個就王進個老細，一個魯智深個老細，佢哋。好有信心嘅，佢又金兵唔夠我哋打嘅，好快可以打敗金兵嘅。佢哋嘅秦王軍去到開封咧，就去意氣風發嘅，認為一去劫寨打贏你嘅啦。從師道、從師中、姚平仲，然後楊可世呢班全部呢班其實全部同貫手下嘅。呢班人咧打咗二十幾年，係長期勝利嘅，因為佢 喺西 一下 嗰邊係打贏 嘅嘛。打贏 呢度插一句話就係。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其實宋朝或者北宋嘅時候，係對北方嘅戰爭，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勝利。 勝利。 我哋係咪有形勢圖可以睇一睇當時有個情況係點樣？即係其實唔係真係咁渣嘅啫喎，嗰個情況。 咁 渣。呢度係個形勢嘅圖啊。 咪其實即係我哋見到幾個大國喺度頂立啦，其實跟住係宋朝就係對住北方嘅遼啦，但係除咗遼之外，即係喺宋朝北宋嘅期間，一個重要嘅外敵就係西北嘅西夏。咁我哋頭先阿何公都提到啦，咁宋朝喺徽宗時間啦，或者係喺北宋嘅後期啦，其實對呢個西北嘅戰爭咧係多係勝利嘅，咁就算係輸都唔係慘敗。咁即係所以係咁嘅情況之下，佢對於西北嗰、那個邊境或者西北嗰個軍事力量咧係好有信心嘅。咁但係相對嚟講對遼咧就好少真係有實戰，因為喺澶淵之盟之後咧，遼同埋宋之間咧基本上係維持到和平。咁所以彼此之間對於對方嗰個實力其實係好難去估計到。咁而咧喺即係將呢個遼差唔多滅亡嘅金咧。佢同遼之間嘅作戰咧，宋朝就唔係可以好完全掌握到啦。咁所以佢哋係亦都未知道咧金人有幾厲害。咁佢哋即係對於外敵嘅經驗或者對外戰爭嘅經驗，主要就係喺西夏嗰度得出嚟。而佢哋呢個經驗咧，個結果係我哋都唔差，即係所以可以同外敵一戰。咁有咁嘅結果出嚟。 即係神宗起其實幾次都打西夏都打得幾好㗎啦。即係喺今日嘅甘肅、陝西啲邊邊嘅位置，其實一直都有啲所謂開闢疆土嘅情況啊，都會見得到。咁所以我哋話其實可能。北宋對於自己嘅我戰鬥能力其實係有一個自信喺度啊， 好大嘅自信。喺神宗嗰時咧，開疆闢土就由王肇、李軒，李軒係太監嚟嘅，佢係打清塘，清塘咧就喺宋同埋西夏中間，佢哋橫生地區一個嘅吐蕃，即係吐蕃族嘅建立一個國家，咁啊好大嘅地方，用王肇嘅策略咧。就是奪取了的這個國家的土地，他們的國家是從甘肅去到青海一帶，北宋神宗的時候就拿了很多，開了所謂希河路，希河路最重要的成就呢就是建立了，即、就是奪取了蘭州，蘭州呢是安史之亂之後失喪了150年是被他拿回，而且充分可以建設，就是說我們殖民化了，招收了很多附近的弓箭手，那些帆布是建成很重要的堅壁，完全威脅到呢是西夏的安全，因為過黃河就是西夏了嘛。那蘭州大家知道甘肅的省會啦，那蘭州附近的一直打甚至打到青海的西陵，那其實從宋神宗開始呢一直打勝仗，而西夏和遼和宋的戰爭呢都是宋贏多，西夏是贏得少。 蘭州西陵到而家都係嗰度嘅核心， 都係嗰度核心嘅，所以佢係其實係蘭州開發咧，同宋神宗佢哋有關。經歷宋神宗、哲宗、徽宗，係完全奪取咗成個青塘國，所以佢《宋史》話咧係青塘故地咧，盡為州縣。佢開咗一個好大地方，係叫希河蘭迴路，好大嘅地區。好多時咧，人都話宋朝咧就失咗個產馬區。佢打到嘅地方咧，係攞翻嘅產馬區㗎啦。係啊，嗰帆布控制嘅產馬區喺徽宗嘅後期已經完全攞翻曬，可以自己已經唔係長時間冇產馬區嘅。佢為點解打呢地方咧？要對付西夏，削咗西夏力量，奪翻嘅產馬區，嗰度係產馬區嚟嘅，招收咗好多嘅番將，幫佢打仗。 宋軍好多番將嘅，嗰啲番將其中去到南宋嘅劉光世嘅，劉光世、劉延慶佢哋係番將嚟嘅，用啲番將好多，佢似姓李啊、姓姚好多係番將嘅啫。所以呢件事啱定唔啱咧？你打長仗開疆辟土，嗱，佢一直係贏嘅，西夏俾佢打到要清晨嘅，啊，遼國咧點情況點樣咧？遼國咧其實去到天造帝就已經衰落啊，宋朝是知道他虛實的，童貫出使過遼國起了他底的。咁童貫一個責任呢，就是他出使遼國之後呢，他回程嗰時呢，有一個在幽州地區的漢人叫馬直，就投靠他，就獻了奇計，他遼衰落了，趁這個機會呢可以亂金滅遼。咁這個馬直呢後來改了名叫李良智，入了宋之後就賜名是趙良智，他是力力推動呢是童貫是亂金滅遼的。是不是個個都接受這個意見呢？其實當時都有人提出說不好，大家不知道金是什麼的，嫁了個遼國的。甚至高麗王曾經通過水的，高麗王跟金是接近的。高麗王一次借就說我有病，是請宋朝派醫生去醫他，其實是不是真的病的，而是過了他說千萬不要做，是金是虎狼之國，你千祈唔好傻到亂金滅遼啊！可能咧係引狼入室嘅。 高麗人最清楚啦， 清楚。咁但係咧，宋徽宗唔信啊嘛。宋徽宗佢同佢爸爸一樣，其實佢同佢爸爸、佢個阿哥都一樣啦。好聽啲咧，又好有大志，恢復漢唐舊疆。最 minimum 咧，攞清唐，滅咗夏，打低遼國。然後呢就是恢復漢唐舊疆，這個很有大志， 不是一代聖君咯， 一代聖君，所以說 他欠這些而已， 人生的如果他在宣和五年買回個幽州回來燕京六州跟著啃親，那你說他廟號是什麼呢？一定是武宗啦， 是贏了贏到尾， 他宣和五年是整個宋朝的疆土最大的，他在西北西河南回路開疆幾千里，然後在幽州攞咗幽州燕京六州係好大嘅，不過即係歷史好難係講假如㗎，咁佢跟住兩年之後到先和七年亂金滅遼呢就出咗後患，結果俾人呢係打到埋嚟，佢係退埋位，咁然後跟住佢仔又冇用，就靖康之難發生。但你話佢比附，佢有啲似呢，有幾個皇帝可以做比較，嗰種權謀利害呢，信道教啊，就似明世宗，但是那个好大喜功啊，书画艺术啊，你咪占似乾隆王。乾隆王开疆辟土十全武功，结果使晒佢阿爷爸爸啲钱啊，最大奸臣梗系和珅啦，你估净系和珅咩？不过咧，啲人咧通常咧系区分噶嘛，改朝换代，因为清算前朝啲人，等于中国毛主席死之后。區隔就話四人幫咗嘛，佢唔會五人六人咁嘛，就嗰幾個衰嘅啫。咁所以孫和六賊嗰啲其實呢點解搵個六個做代罪羔羊嘛。 限制打擊面啊。 係呀、啊。我哋講到呢，其實呢北宋後期喺個政壇上呢有一個好壞嘅傳統。西風之後就到元佑。元佑上台舊黨就清算西風。但係到元佑高太后死之後呢，到節宗親政呢就少父清算元佑。到節宗死咗，結果呢就係崇寧呢就清算少父。到宣和呢就清算返呢係前面。到靖康咁咪清算宣和囉。即係 新舊黨交替咁執政。 新舊黨 啲太后喺度做。 咪北宋有啲即係唔知點解，我見到好多人啲言論呢都比較，你要叫耿直又得，眼鏡又得啦。咁你譬如咁張純係咪，咁你華徽宗又話端王輕佻。 可以 當其位，你敢講得佢上得位你就死梗啦，即係呢啲又係當時唔知點解呀，喺宋朝見好多嘅、即係大家啲句子呢好似去到好盡嘅。 有言論自由。 留低嘅言論真係好盡嘅。 我真夠膽講。 因為阿張純呢佢有 hidden agenda 嘅，佢俾朱貴妃搞掂咗㗎啦。朱太妃呢要捧朱太妃嘅仔，佢喺佢太面前呢要講到啊徽宗有咁衰咁衰，如果唔去到盡嘅話呢，咁慢慢下手向太后係立咗徽宗，咁佢咪冇份囉， 政治倒博輸咗啦。 佢倒輸咗囉。佢嗰個政壇就係一代清算前一代㗎嘛。咁所以到後期嘅到高宗咁梗係清算返即係繼續孫和㗎啦。所以你實冇命㗎啦。 不過我都想問一下咧，可能下一節翻嚟要話好工作答一答，就係、是、其實好多時你會講到孫俄綠茶咧，有三個都係太監。其實即係歷史上面中國裏邊一講到宦官弄權咧，就會禍害咗成個朝政。其實宋朝嘅時期，點解會啲君主咁中意用太監，同埋係咪真係咁禍害得咁深咧？ 係啊，一陣間我哋下次可以講呢個話題，同埋你會見到就我哋討論嗰樣嘢，就係話你見到宋朝內部嗰個互相清算或者互相記恨嗰個狀況咧，絕對令到政治咧係出現好大嘅問題。好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啊，孫俄究竟搞乜咧嚇？咁啊，正話都講咗啦，可能裏邊北宋自己對軍事嘅自信甚高啦，裏邊有好多嘅權鬥啦，或者清算導致好多嘅政治上嘅一啲嘅不穩定因素咧，都係裏邊值得討論嘅嘢。咁啊，仲有啲其他元素喺裏邊啊，加上。 喂，但係你話講權鬥咧，其實我要睇翻一樣嘢。就是我哋講到喺徽宗時代兩大奸臣啦，一個蔡京，一個童貫。其實兩位仁兄咧，佢喺實際上管治上面，喺徽宗時間佢哋當權嘅時候，佢哋做嘅嘢咧，未必係我哋想象中咁壞。譬如我哋講蔡京啦，蔡京佢係扭轉咗嗰個新舊黨交替、權力鬥爭好密集嗰個形勢。喺佢即係當然佢係屬於新黨嗰邊嘅，亦都對舊黨清算得好厲害。但佢係可以話清算得好徹底，以至佢當政咗二十幾年嘅時間咧，可以話係得到徽宗好大嘅信任，並且喺政策上面咧可以有好大嘅舒展。咁我哋即係歷史上面好多嘅評價咧，就話到佢讓到北宋嘅國家咧進入咗社會好多。咁譬如有好多福利啊、醫療啊嗰啲咁嘅制度咧，係即係建立起上嚟。即係我哋沽名論佢係咪嗰啲係好成功嘅，或者佢係咪可以即係真係改善到北宋百姓嘅生活？但係重要嘅係佢能夠可以使到政治局面比較穩定咗二十幾年。咁呢樣嘢係喺北宋嘅政治上面好罕有嘅狀態。咁另外仲想提一提下童貫啦。咁大家可能歷史上對於宦官嘅理解都係喇聲喇氣嘅。佢可能係即係陰陽人咁樣，但童貫咧喺軍事上邊係好有建樹啊。何公長可能佢講多啲，即係佢主要係以嗰個武將嘅身份咧嚟到去即係主導咧呢個徽宗時代嘅一啲軍事嘅情況。咁亦都喺西北方面，佢唔係冇戰績嘅，咁可以話係有大大嘅立功嘅。咁所以即係宦官係咪導致禍難？宦官係咪民弱嘅？只係喺皇宮裏邊耍數應對啊？咁可以唔係咁樣嘅情況？ 我諗啦，我首先咧就係、是對於一般人對蔡京嘅理解咧，即係事實上咧要做一個澄清。咁國內咧連續出咗幾本書，第一本咧就係、是、講蔡京兄弟、蔡京蔡變嘅喺北宋末年嗰、那個即係政治嘅影響，嗰本好詳細嘅。最近咧另一本書咧就係、是、一個嘅碩士生叫蔡京年譜。嗱，蔡京咧，大家從受水準影響咧，以為佢由頭到尾都係即係做太師丞相，唔係嘅。蔡京咧，其實係俾宋徽宗玩得好盡嘅。蔡京喺個宋徽宗嗰25年裏邊咧，係四上四落嘅。 嗯， 阿鄧大人係三上三落，佢四上四落嘅。宋徽宗利用佢揾佢翻嚟，係打低咗曾布。咁啊，玩一輪啦！喺崇寧年間，咁佢翻嚟咧，就係靠阿童貫幫佢手，所以後來同佢勾結嘅，互相幫忙。佢推薦童貫去帶兵嘅，做監軍嘅。但系咧，到咁上時候咧，宋徽宗咧，即系你蔡京做啲衰嘢嘅話咧，佢又打低你，因為古人好迷信嘅，一碰到星變咧，即系彗星出現咧，就係玩人咩嘅。於是咧，佢單下隻眼咧，佢啲諫官咧就麻啦。北宋末期啲言官咧，通常係打手嘅啫。 係真 係，即係收到風咧，皇帝唔妥啊，蔡京啦，即係等於咧聞到浸除啦，有人掂啦。於是咧，拎白冷插啦。咁結果蔡京咧喺崇寧年間咧就被打倒，由佢政敵係張雙英係上位。所以宋徽宗好，如果你有好多好嘢咧，就唔係蔡京做嘅，係可能佢嘅對手張雙英嗰啲做嘅。咁然後咧，到大官出翻嚟，搞輪之後咧，咁啊加一陣咧，你做夠啦，又啄到你，又揾咗阿蔡京你嗰個對頭咧，係趙挺之，趙挺之個仔就趙明誠，即係趙挺之就係李清照嘅老爺啊，即係佢耐不耐就揾你啲人出嚟打你噶咯。咁到咧正和咧，阿蔡京係第三次上，咁上到咁上下咧， 佢就揾阿王夫人打佢，有炒佢。到宣和年间咧，嗰啲就成七啊九、八啊九岁啦，咁啊冇人用。咁郑皇后话用翻啲老臣啦。咁于是咧好啦，叫阿蔡京翻嚟啦。咁蔡京咧耳都聋噶啦，眼都蒙噶啦。咁啊蔡京我靠佢仔蔡修，但系佢同佢嘅自己大仔蔡攸就争权咯。去到地步咧，即系阿徽宗暗示。点解你冇再上座？你老豆做咗啊嘛？咁点啊？你踢低老豆，咪俾你做咯？咁佢搞到即系父子用呢啲权力咧，系搞到蔡京父子失和嘅。结果啦，阿蔡京咧系做咗几个月第四宰相啦，然后又炒佢。咁就揾阿蔡攸同阿童贯去宣命。记载在蔡京咧，直情咧好窝囊到喊，又话点解唔俾我做多一阵啊？你公等咧回去同皇帝讲啦，啲人话吓蔡攸系你个仔叫做公，你对童贯啊可以勉强讲到啦。所以蔡京并不是由头到尾咁好味嘅，完全系比阿徽宗系换老鼓掌之上，用你之时咧，佢就揾你个对头坐喺侧边嚟对付你。呢个系徽宗嘅帝王术。我哋宦官咧唔系得童贯噶，佢好多帮太监噶。我做个整理咧，就是徽宗嗰二十几年里面呢，即係做到好高级嘅内侍都知，入内侍都知有成十几个人。冇乜边个系童贯嘅心腹㗎。佢刻意呢起码有三大帮，童贯自己一帮，然后有一个喺宫廷里面呢嗰个梁思成，即係话喺攞咗一甲十一名，佢啲字呢好似徽宗，成日帮徽宗写嘢嘅。佢系王府做宰相，王府嘅靠山。梁思成是童贯最大的对手，咁佢手下有一个都打得嘅宦官叫谭忱，后来就 take over 童贯嘅军权嘅，咁嗰有一帮嘅。第三帮咧有一个人叫杨展，专系做好多嘅宫廷制作啊，起好多嘢。嗰、那个杨展即系同二郎神杨展同名嘅，喺《水浒传》里边咧会谈，即系孙和为少会讲到杨展嘅。杨展个副手就叫李贤。不過楊展就運氣好啲，孫和三年死咗啦，所以咧就冇份入咗去孫和綠冊。如果佢唔死咧，孫和綠冊一定有佢份，就唔係李顯份。即係所以啲宦官咧，其實係宋徽宗刻意嚟用嘅。有一個好有名嘅故事咧，就係、是、崇寧初年咧，宋徽宗用啲宦官啦。咁啲大臣話：我哋宋朝家法係唔即係要壓抑宦官嘅、哦。咁皇帝用宦官，咁於是有個御史中丞，即係御史台嘅台長咧，叫封職。豐富的豐，寫職的職，就見皇帝就拿著本書就是唐書《仇氏良傳》，讀唐史知道仇氏良金老之變好惡的嘛，要讀給皇帝聽，即是警戒皇帝不要信宦官，會造成了是金老之變的慘禍。宋徽宗說不用讀了，我知道了。傳記家說這個豐職就很忠的，他一定要讀完才走。其實大家知道封職是書呆子啫。這個皇帝他怎會是唐文宗啊？這個宋徽宗他今天駕馭那些宦官是很有辦法的。你不聽話他就考你。有幾個宦官跟阿童貫鬥法是被同他即係告發他殺了添嘅。即係其實徽宗那廿五年裏面咧，你認真爬梳啦，啲宦官你打我打你，其實背後操控就宋徽宗啊。即係當然童貫佢有優勢咧，佢得寵咧，我仍認為一個原因咧，佢個仲有一個靠山鄭皇后，佢係鄭皇后啲人嚟嘅，即係通常你睇啲清宮片都係啦，啲妃啊皇后都有一陣太監噶嘛，咁於是咧宋徽宗好聽鄭皇后講嘅，咁童貫咧裏邊有內助啊嘛，所以咧佢長期得寵，佢好少喺個開封嗰度嘅，佢長期出去打仗嘅。童貫後來封王的，他從一個的內客省市一直是做到觀察留後，拜節度使，破天荒拜節度使，然後去到做太傅、太保、太師、封公，最後封王。為什麼可以到這樣呢？ 位極人神的， 位極人神，他戰功標榜，他直情是又做到破曬紀錄，打破宋朝的家法，做枢密使啊，佢做枢密使，宦官做枢密使，而且咧，佢不但只系执掌兵符，宋朝本来开始咧，你做枢密使就唔可以带兵嘅，但系佢既系枢密使，亦系做埋啦，系河北、河东、陕西嘅宣抚使，即系内外兵权立咗，唯一喺咁 皇宮裏面呢啲禁軍就唔係佢大，佢即係禁軍就高頭、嗯、高球高頭係大、嗯、即係呢個皇帝呢內外兵權俾你大，你負責打仗開封啲嘢呢就唔關你事、 嗯、 即係呢個皇帝駕馭宦官、嗯、但係呢你一得罪佢呢佢就炒你㗎喇，所以童貫呢你唔好以為佢好好巴閉，佢一個好大嘅一個挫折呢就係喺孫王五年佢叫收返呢燕京返嚟，但佢打得差嘛，打兩次輸兩次嘛、嗯，累到宋徽宗用高价买翻燕京六州，佢、 嗯嗯、 班师回朝，托大哥都冇用，即炒你，将、 嗯、 你咧剥夺晒咗职位，俾、嗯、个虚衔你。嗰、嗯、年啊，啊同佢好惨噶，咁、 嗯、 佢对头梁思成谈陈咧，都攞晒佢啲权，啊搞啲嘢，然后逢系同佢啲马仔都炒。 嗯、 不过到系孙和六年末期咧，嗰两个搞唔掂，俾金兵要打到埋嚟，所以咧宋徽宗先重新服用童贯啫。即係所以蔡京童貫呢呢班咁嘅權相奸臣啊權閹呢佢唔係由頭到尾都咁好味㗎，佢我哋研究歷史係逐格咁睇、嗯、即係唔係話係以為呢水滸傳好似講到由頭到尾佢都好惡㗎嘛，唔係佢有時佢哋失勢嘅、 嗯、 蔡京失勢好好好好多次都失勢嘅，不過即係我哋想受小說影響以為佢由頭到尾呢蔡太師唔係嘅，宋徽宗嘢都好嘢呢做返得好嘢，即係等於嗰啲嘅小陽春嘅時間呢唔係蔡京做嘅、 嗯、 可能係佢對頭做嘅，張雙英啊趙挺之啊有一紮比較好嘅言官啊，宋徽宗成日都係嘅，佢討厭啊蔡京嗰時呢就搵啲言官係打佢，咁就用返一陣，但呢隔一陣呢啊都係蔡京好，蔡京最叻地方不如搵錢。 正話你講到打呢個燕雲嘅時候，打燕啦，即係入北京嘅時候咧，即係打遼啦，即係亂金滅遼嘅時候啦。咁打得唔好啊？你話佢當時嘅情況係點咧？即係童貫其實應該都幾打得噶嘛，喺嗰度出事又咩原因又打得唔不景全功咧？ 第一，佢嗰個情報錯誤，因為佢去打呢個燕京嗰陣時咧，佢唔知道燕京之守軍咧係遼國最強嗰支，咁佢用錯兩個人。好多時呢佢信咗第一次去率領係宋軍去打燕京呢就從師道、 嗯、 老將但已經武器啦，即係佢應該呢夠膽用人呢就用一個後生啲，從師道嘅失曬判斷力，佢以為呢係一去到門口就人投降㗎啦，就變咗呢就冇做警戒，咁、 嗯、 結果呢人家冇投降反打你，而且呢對方嘅當時嗰個守燕京嗰個啦，叫後來叫北遼政權啦，叫天石帝啦，旗下兩大將，一個叫蕭幹，係王蕭幹，一個後嚟建立西遼國嘅耶律大石。遼軍好精鋭嘅，即係一打從師道咧就散咗，啊兵敗。阿童貫就冇親臨個前線嘅，佢守喺洪州，即係瓦橋關坐鎮，就派你上去打，點知咧白溝河之戰咧，即係。宋軍一位呢就是以為遼軍同嚟投降就冇做好準備，結果俾遼軍一衝就散咗，咁從師道就帶頭走佬，結果宋軍就潰敗，咁、 嗯、 隔咗達倫街就炒從師道啦，就用咗 我哋話即係其實遼對遼嘅戰爭裏面嘅失利呢亦都令到宋朝嘅警方呢陷入一個新嘅困難入面。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即係講到即係亂金滅遼嘅唔成功啦，或者話我哋一般嘅論述裏面講到北宋打遼嘅時候咧，就好似唔係打得好好，就打得好展示到宋軍嘅殘弱。咁但係正話阿環哥都有講，其實當時咧宋軍面對嘅係遼軍嘅精鋭，咁所以咧亦打成一個三七開或者六四開啦，即係唔係好利有利咧，其實都係不可避免。咁最尾就必須要向金啦嗱買翻個。燕州翻嚟，咁所以亦都係當時向金人咧展示，即係叫示弱啦，即係你嗰個軍事嘅實力去到邊一度嘅一個嘅情況。咁所以呢一種嘅展示，呢種當面示弱咧，係會直接導致到乜嘢咧？就好容易會演變成一個急速嘅 collapse 嘅，因為你第一你已經損失咗啦，因為你打咗對方嘅最強嘅精鋭宋軍，你就有一個損失。第二就係金人叫做打亦睇即係執咗個便宜。 佢其實損失又細啲。 你幫佢消滅咗遼國最難打嘅地方。 第三，你都當面暴露咗你自己嘅弱點同埋虛偽出嚟。咁所以金對於宋咧嘅變化咧就立即有一個變化出嚟。咁但係亦都見到正話嗰次都講到，徽宗其實都幾醒目㗎。 係啊，好醒啊！即係講真，作為一個老細嚟講咧，佢係好識用權謀。同貫呢啲即係宦官啦，其實我哋會睇到咧，就係真係佢好有一個嘅軍事上嘅一個才能，所以佢會用佢。但係蔡京呢啲咧，佢又好識利用嗰個嘅權勢咧，就去壓制住佢，就唔會俾佢成為一個即係太犀利嘅重臣，所以就將佢就有四起四落呢個情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有個疑問，就係一個咁其實咁醒、咁識得去自用人嘅一個君主，點解會突然間會令到成個國家可以亡咗嘅咧？其實真係好值得要去諗一諗。可能等陣阿何官再解釋一下。 因為你話個論述裏邊，徽宗好渣，所以徽宗亡國 OK 啊。但如果徽宗咁勁， 逼波死啦， 係咯， 係啊，同埋打到嚟汴京，佢退退位喎， 係咯， 即係你鬥爭都唔鬥爭啊？點解會咁差嘅咧？ 孫羅衛氏其實發生咩事？ 嗰、那個關鍵咧，宋徽宗咧。如果佢話佢做一個嘅帝王咧，佢駕馭群臣咧，真係好犀利嘅。即係佢又真係好似明世宗，明世宗幾十年不上朝，但係咧佢心水好清，佢國家盤數咧知道清清楚楚。佢係靠呢個內閣咧，靠薛禮金係搖控住個國家。所以明世宗有陣時話同宋徽宗係有相似，天才兒童，好聰明嚇，讀好多書。不過只不過呢就係、 是、好信奉道教。 信奉道教信到當真係自己係玉皇大帝個仔，信神先受到黐線。要補充一點呢，王曾瑜教授呢寫一篇三篇好嘅文，佢講述到喺徽宗一朝三大惡勢力。第一幫係奸臣幫，蔡京啊、王府啊嗰啲文臣嗰啲奸臣幫，奸臣連高俅都算係奸臣幫。第二幫呢係太監幫，好多太監。第三幫係道士幫、道官幫。咁最有名嗰個道士叫林靈素啦，咁之前呢又王老治啊一大堆，宋徽宗係搵啲三幫人互相牽制嘅，咁呢三幫人呢係當然係全部都唔好人啦，就破壞所謂政治，所以宋徽宗呢好嘅有骨氣嘅大臣呢係不能立足嘅，全部係擦鞋仔。到陰宗嗰時有人有大臣呢就好坦白講，他說在徽宗一朝能夠立到足，能夠可以生存到的，如果不是靠梁思成、認梁思成契爺，不是靠童貫，不是靠蔡京，你冇得立足。結果到徽宗禪位了，陰宗上位了，劈孫和六策那班，不是說那班人，即是劃清界線而已，其實他們有份的。他們落力打個孫和六策，即其實為自己洗脫而已。咁你靠呢班咁嘅人，即係去救，梗救唔到啦！ 鬧奸臣自己就變咗忠臣， 佢係啦。其實嗰班人，所以你話宋徽宗當然有責任，佢真係大權獨攬，佢冇澄清嘅自封，佢中用小人，利用啲小人達到佢私人嘅目的。即係佢絕對冇留俾佢仔好嘢，留埋曬全部喺啲識擦鞋上位啊、無能啊、空口講白話啊，講埋曬啲嘢，所以陰宗一繼位之後，咪清算前朝嗰班言官嘅冇建設性嘅，淨係識即係打落水狗，日日就講嗰啲嘢，佢冇講如何去募兵，如何去搞好國家，如何防禦金人。咁呢個就係徽宗，大家就覺得咧，有識嘅人咧講到孫和末世已經係末世，但係粉飾太平。不過宋徽宗自己是孫和七年，他忽然間有一陣個覺悟，他收到一些情報，他說為何山東河北這麼多賊呢？忽然間很多災荒呢，其實個關鍵就是亂金滅遼的後遺症。很多人知道呢，在孫和五年，宋人買回用很高價給金人勒索，送回六座空城給你，其實七座六加一燕京加上鄰近六州空的，空的地方怎麼辦呢？那你拿回失土嘛。那於是呢 宋朝呢就派了一個叫王安宗，一個尚書有成，是做知燕山府，是帶隊人去接收，然後呢就招募一個遼國行將郭若思，他之常勝軍去守這個燕京。那但要動用大量的資源， 莫名泵錢，即係話你攞個地方，你買間空屋咩家私都冇嘅、 嗯， 你要搬啲入去，要搬人搬錢入去、嗯，錢人邊度嚟咧？咁咪喺河北、山東係 就近嘅， 就近嘅，好慘況啦！要係榨取嗰啲人嘅錢咧、 嗯， 要逼人納重税。如果成功嘅話咧，即係等於建立嘅殖民地。宋江死咗，方腊死咗，带咗新嘅各路英雄出嚟、 嗯。 其中咧，童贯咧系打败最凶悍嗰个山东巨盗啦，好多人知嘅，叫高拓山。童贯喺宣和七年封王啦，封广阳郡王啦，其中功绩就系打平高拓山。即系其实好多悍匪嘅。但、 嗯、 大家我哋讲到系徽宗，梗系讲方腊、宋江嗰啲啫，咩、嗯？正四寇啊，一百二十回田虎啊，王庆咧、啊，唔系嘅。连金面条之后，因为咧佢哋要建设系燕京，不恰当地咧系即系压榨啲人民，攞好多钱系、嗯、要 colonize 咗呢个地方。嗱、嗯，如果成功咧，嗱兰州未成功啦，兰州咧系神宗佢哋经营兰州，嗯、真系抌好多钱，揾咗好多当地弓箭手，系即系所谓移民实边。但喺兩年時間裏面咧，好急速咧，佢係要填翻個空城，要長期守，但用人不當，用咗個郭藥師呢個行將。另外咧就貪心，想攞埋平州，平州唔係因為十六州嘅啊。咁佢一個僚嘅行將叫張國咧，就話我帶埋平州嚟投降俾你宋朝。咁宋徽宗貪心就要咗。咁今日有藉口啦。哇！呢、這個我行將，我哋簽約講明不能接受對方行將， 嗯、 你違反我盟約，我咪打你咯、 嗯。 打到平州，那個張國唔夠打，就投降啦，係俾宋人王安忠、譚襯，唔關同貫事嘅。驚啦！呢兩個人係驚啦。今人要交出阿張國，佢真係交出嚟，就殺咗張國父子咧，係交俾金人，以為嗱唔關我事啊，我補償，哈哈。金人殺咗兩個，要我殺埋你啊！咁你殺咗個遼個行將張國，就引起咗郭藥師個恐慌。郭藥師就話：哦，金人要張國個頭，你係殺咗佢俾金人。如果金人要我的頭，咁我咪冇。於是起咗疑心。宋朝攞好多錢去養個郭藥師，揸曬啲錢供應個常勝軍。到頭來咧，當金兵喺宣和七年咧，東路軍。是攻燕京嗰時咧，呢、這個郭藥師開城投降，快過打針，點白蘭佔有。咁然後咧，郭藥師咧好恨宋朝，佢去過開封嘅，宋徽宗好優待佢嘅，佢熟曬啲路嘅。佢話俾金將呢個係款嚟不聽，佢話宋朝冇準備嘅，我知道曬佢啲虛實嘅，我做響度。咁於是金兵咧就好順利，東路軍咧就點白蘭就去到黃河。但黄河的首将那个太监梁方平呢毫无防备一打就冧了，於是金兵呢就好顺利就打到开封。宋朝第一次金兵围城的时候呢，因为那支金兵不是主力军，那个主力军是袁岩宗，是主力军呢是攻太原，但太原守得很好，太原的首将张孝纯、王品守得极好，相对来讲呢同贯就认真好好和。当金兵要攻太原嗰时咧，童贯就宣抚使，但系咧童贯走佬，哇！ 竟然啊， 竟然走佬。张孝纯佢话童大王，佢封屋王啦嘛，佢唔理一世英明，点解你临阵逃脱？童贯惊，佢话我宣抚使冇守土之责，我翻去开封班兵，哇！张孝纯系你手下，当堂反台，当众闹你。咁但系童贯话闹还闹，我要走佬。走就吓亲宋徽宗，咁、有一个好细嘅枝节咧，我哋研究历史咧，有时啲小节咧，即系刚才阿卓然讲到啦，宋徽宗咁英明咁叻，点解当收到金兵南侵，佢咁快要传嚟俾钦宗？佢发生呢件事，《宋俗通鉴长篇记事本末》《三朝北文汇编》呢第一手材料啦，宋徽宗好烦躁。忽然之間發生一件佢冇諗嘅意外，佢中咗風，佢右手右腳忽然間唔喐得，其實小中風，講唔到嘢。哇！呢、這個人咁多嘢講，咁多動作，寫字畫畫，捉棋打天狗，咁巴閉皇帝，突然間佢四十幾歲， 四十幾 歲， 佢好煩躁。嗱，佢未發生中風之前咧，佢同佢個翰林博士係同貫嘅幕僚咧，與文虛中咧，係討論到我都想傳位噶啦。不過傳位之前咧，我要控制翻嗱，報好曬邊個做宰相，佢有分數。佢仲講到咧，佢話咧，我咧就會我冇軍費咧，我就叫個仔去抄家。即係乾隆去叫阿嘉慶去抄家，佢抄班家咧就有軍費㗎啦。即係呢招數嚟咁嘅養肥你班，因為抄你家咯。呢條筆記好過癮㗎，即係講到啦，佢教埋佢點做嗱，抄佢家要邊人俾錢，你嗰啲外戚咧你都揾夠啦，於是抄你家咪有軍費咯。佢係有曬成竹在胸嘅，即係佢真係嗰時候好似乾隆皇㗎。傳話俾個仔，其實咧就 唔係英明一世啊！徽宗佢抵唔住健康嗰個問題啦，咁所以點樣都可能意志薄弱咗。 佢砰一聲，佢突然間話：佢記載佢話佢講唔到嘢，佢左手寫啲字，佢左寫字，佢話點搞啊？ 幾廿歲先學左手難 嘅，左右手得嘅。咁喺咁情況之下咧，於是就要傳位俾欽宗，但欽宗唔肯做喎。欽宗話：咁點得？ 環哥啊，呢啲古仔喺你個書度有冇有？ 有 咪有裏邊啊？ 有 啊，要講啊！即係今日咧就想講咧，就帶呢個書俾大家，就係阿環哥嘅就新書啦，都佢嘅書。咁裏邊有講到童貫嘅啲事跡，咁所以你見到童貫啦、徽宗嘅古仔，同埋北宋年嘅宣和遺事咧，其實咧中間咧有好多有趣嘅細節咧，可以同大家講。 Thank you.